拜而受教，因将往日之罪，佛前尽情发怒，为疏一通，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条，以报天地祖宗之德。 拜而受教，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了凡尊师重道的真诚表态，并不是随便地讲下话，我相信我一定照做，然后过了两日就不记得晒了，他是认真地照做。下面是了凡居士自己的叙述，从此将以前种种的习气、种种的毛病在佛前尽情发怒，丝毫都不隐瞒，而且为疏一通，疏就是疏问，他将自己种种过失的情形向佛菩萨表白，表示自己真心地忏悔，求佛菩萨作证明。 而在宝王三昧忏里面有不少文字和了凡先生的疏文相同，将自己的过失一件一件地讲出来。 由居士的注解讲， 诸子家训有云，恶恐人知便是大恶。 自己的缺点、自己的毛病不用怕人知道，真正聪明智慧的人，自己的弊病越多人知道就越好，人家批评一句，人家责骂一句，业障就消除。 如果自己的毛病隐藏起来，不被人家知道，恶越积越大，后来的果报就不堪设想了。 所以有过失就不要隐瞒，人家讲出来自己要感谢，就算是没有过失，人家冤枉了我们都好。 而冤枉我们也是替我们消业，不用去辩白辩护， 时时为自己辩护，自己真正的毛病人家就不敢讲了，那恶报呢就大了。中国唐太宗之所以成为历史上贤明的帝王，就是他不护短的，任何人可以当面地讲他的过失，他以帝王之尊不责备人。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知过改过。 了凡先生发愿 先求登科， 科第是他命中没有的，命中没有而求得，那才是真正求得到。 誓行善事三千条， 是说发愿改过修善， 以报天地祖宗之德。 天地是讲神明，天地神明祖宗之德。 云谷出功过格事喻， 是说云谷禅师赠送功过格给了凡先生。 而功过格对于乜嘢是功德，乜嘢是过失，列出具体的条目。 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记， 这句是教导袁了凡先生依此修行，每日反省检点，有过失就要记低， 而修的善事亦要记下来。 善则记数，恶则退除。 功过格在明朝末年很流行的，世间有些读书人用它来修身，佛门里面都有的。 而莲池大师就偏有功过格，名称叫做自知录，完全是以佛法善恶的标准提供给四众弟子作为断恶修善的标准。 功过格流传到现在有很多种，可以给我们做参考。了凡居士离开我们现在有五百多年，时代背景和现在都不一样，生活方式亦都不相同。 换句说话讲，很多事上上的标准不一样， 我们守住它的原理原则，要用智慧，然后仔细地想下当前的社会，我们应该怎样做法。目前还未有人为现代人编一个功过格，现在所流行的都是古代的功过格， 但是我们要晓得它的精神之所在。 且教持准提咒以其必验。 准提菩萨是观世音菩萨在密教里面的化身，为什么云谷禅师不教他念经，要他念咒呢？那念咒的目的就是要恢复清净心，不要胡思乱想，咒是没有意思的，没有办法去想他的意思的，一直这样念下去，念耐了就会心清净的，目的就在这里。 所以念经、念咒、念佛目的都是一样，这个是要应机施教。 因为如果教了凡去念经，他就会想下经中的意思， 所以就教他念一个咒。佛门里面又讲， 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 都是讲求实行。我们今天缺乏以往的基础教育，能够做的就是古德所讲的 亡羊补牢， 所以将学佛的头几年着重在背书， 背诵无量寿经。 尤其是年轻人，20岁以前是求学最好的黄金时代，能够将这本书背得很熟，一生的受用真是无穷的。这种做法是一举四得。第一，中国语言不会忘记，尤其是海外的侨居子弟，让他不忘本。第二，能够认识中国文字。第三，目的是通达文言文。 如果能够通达文言文，这个是自己一生真实的本钱。他有能力阅读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就是我们中国5000年所传下来的这些经典，是古圣先贤智慧经验的结晶，可以吸收都变成自己的学问。第四，亦有能力读佛经，作为学佛的基础。佛法是无上究竟圆满的智慧， 所以背诵经典是根本的基础，非常重要。 能断恶修善，又能作心地功夫，就是修清净心。以其必然，即是说所求必定可以得到。 语如曰：符六家有云，不会书符被鬼神笑，此有秘传，只是不动念也。执不书符，先把万缘放下，一尘不起，从此念头不动处，下一点为之混沌开机，由此而一笔挥成，更无思虑，此符便灵。 符箓是道教的一种法术，类似佛门里面的念咒。不会书符就是不会画符，被鬼神笑就即是不会画符的人画啲符唔灵，鬼神都笑佢啦。此又秘传，啲符要点样画先至灵？秘诀就是只是不动念也，就是不动念啦。念头不动处，下一点为之混沌开机，由此而一笔挥成，更无思虑，此符便灵。画符的秘诀就在这里啦，你懂得秘诀，亦就会画符啦。你若然懂得这个原则，念咒都是一样的。有人念咒很灵，念大悲水很灵，有人念得不灵，秘诀在哪里？就是这里，他念咒从头到尾没有一个杂念，那就灵了。 如果念咒当中有一个妄想，一个杂念，这个咒就不灵了。所以咒越长越难念，越不容易灵验。 灵验咒非常之灵的，而家念灵验咒的人好少有灵验的。为什么呢？念灵验咒的时候都不知打了几多次妄想。一个妄想就不得了了，就不灵啦，何况打这么多妄想，当然就不灵啦。 同样的道理，念经亦是如此。 念一部无量寿经，如果没有一个妄想，那就不得了啦。必定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感应道交， 所以我们讲经要以清净心、平等心、真诚心、恭敬心去念，就有感应了。 一边念一边打妄想，是不可能有感应的。由此可知，咒越短就越好念，越短呢，我们的摄心就比较容易，而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更短了。如果嫌这个佛号仲是长的话，莲池大师说我们可以念阿弥陀佛四个字。 念这四个字没有一个妄念，这四个字就灵验了。就好像我们这里打电报给阿弥陀佛，电报打去那里就收到了。 如果加一个妄念，他就收不到，没有感应。这段开始的道理是很重要啊。 凡其天立命，都要从无思无虑处感觉。 其是祈祷，或者是向佛菩萨祈祷，或者是向天地鬼神祈祷。 都要从无思无虑处感格。 感格就是感应灵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开始。要从无思无虑处，是令到心底真正清净，无一个妄念，就是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 而我们祈求佛菩萨一定要咁用心，至诚恭敬的去祷告，只有感应。 原理就是这样，试问又怎会没有感应呢？我们中国人拜祭祖先，在祖先神位前祷告，亦都是这个道理，心不清净祷告都是没有用处的。 所以古代祭祀，这个是大典，主祭者要沐浴斋戒三日。 这三日修清净心，自己困在一个房子里面，一切万缘放下。我们佛家讲观想，祭神遇神在，到祭祀的时候，确实你的祖先神灵就一定会来了。所以要知道寺院里面供奉的佛菩萨，佛菩萨在不在位？那又不一定在位的，不是说供养住佛菩萨的形象，佛菩萨就在位的。如果这个寺院里面四众同修，心底真诚清净，佛菩萨就在位。 如果心底不清净，往往就有一些妖魔鬼怪冒充佛菩萨来作祟了。 这些事灵严经上讲得很清楚，所以寺院里面不一定是真有佛菩萨的。 孟子论立命之学，而曰：夭寿不义，夫夭与寿之义者也。当其不动念时，孰为夭，孰为寿？ 这个是孟子所讲的。夭是短命，寿是长寿，是不同的两回事。为什么说是不义呢？我们起了妄念就有分别，有执着，那就是义。如果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呢，就不义了。 当其不动念时，孰为夭，孰为寿？ 可见得是从无思无虑处才能够见到不义。夭与寿不义，这个是举个例，世出世间一切法呢，都是不义的。佛法中所谓 入不义法门， 不义法门是维摩诘经上讲的。 不义法门亦即是正宗所讲的一心不乱，亦是花严经所讲的一真法界。 这个是诸佛如来果地上的境界。这里孟子亦都讲到不义法门，可见都是地上菩萨的境界。 世分之奉献不义，然后可立贫富之名。 这里讲到安身立命，心安住的所在叫做立，富贵安于富贵，贫贱安于贫贱，社会就安定，天下就太平了。即是在生命之中，生活里面都能够得到乐趣。那乐趣又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妄想，没有忧虑，没有烦恼。 乞衣可以说贫贱到了极处，他要真正能够知命，他才可以好自在、好幸福、好快乐。 那民国初年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江苏，当时有一个乞衣，日头出来乞食，夜晚就在破庙里面睡觉，生活过得好自在、好快乐。咁之后他的仔做生意发了达，在地方上都好有声望、好有地位，但是他父亲仲在外面乞食，人家就闹他了： 你这个做仔嘅真不孝，有咁大嘅财富，点样可以让你嘅父亲喺出面乞饭嘅呢？ 个仔听咗都好难受，就派好多人到处去揾佢，将个父亲揾翻嚟喺屋企供养。佢父亲喺屋企住咗个几月，又偷偷咁走咗出去。人家就问佢： 你喺屋企享福唔好咩？ 佢话： 不自在，我日头游山玩水，晚上到处为家，生活几自在啊，快乐无比，喺屋企里面受人供养，简直受罪啊。 佢能够喺贫贱上立命，真正放得下，真正自在，财色名食睡，一 一啲都不动心，心地清静安乐。 睇下呢个社会就好似睇戏一样，社会上嘅人日日都追逐名利，社会大众演戏，佢喺一边睇戏。呢、这个人确实唔系普通人嚟嘅，呢、这个真正系智慧立命嘅好榜样。嗱，人生在世，当然系追求幸福美满嘅人生啦。但系幸福美满唔系财富，亦都唔系地位， 所以要知命，要能够顺应，行顺众生，随喜功德，咁至能够真正幸福美满。 穷通不义，然后可立贵贱之命。 贵系富贵，能够安于富贵；贱系贫贱，能够安于贫贱。贫富是由财富上讲的，多财是富，少财为贫。 而贵贱是从社会地位上讲的，贵是地位高，贱是地位低。 夭寿不易，然后可立生死之名。人生世间，为死生为重，若夭寿，则一切顺逆皆该之矣。 生死自在，就是将所有顺境逆境都包括了，无论处在顺境处在逆境，无不自在，正所谓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得大自在。这个是真正的人生。 而真正真实的幸福，没有大学问，没有真实的功夫，是做不到的。 由此可知，唯有觉者才能够安身立命，迷惑颠倒的人就没法子了，日日胡作妄为，越陷就越深。所以佛时时在经上讲，这种人是可怜悯者，真是可怜了。 自修身以时之，乃积得其天之事。 自是等待，修身等待我们的命运改变，改造。改造命运并不是一日两日就可以做得到，是要有时间之累积，要勇猛精进， 并且与自己的勤劳、懒惰、迷惑、觉悟有很大的关系。 一定要觉而不迷，正而不邪，还要勇猛精进，在假意时日一定能够得到效果。 若修则身有过恶，皆当自而去之。 修就是修正，行就是行为、思想、见解、造作，这些都是属于行为。 讲了身就包括心，包括语。 身语意三业有过失，有恶意有恶行，要将它改正过来。字就是对字，要用方法去对字。 若字则一毫既如一毫将盈，皆当斩住之矣。 基于是非分希望善报善果做一些来，这个心是妄心，这一念是障碍。古人说，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你只要勤于耕耘，它自然有收获，何必要日日去求呢？这里呢就是教我们实修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要求，只要断恶修善，到最后乜嘢都可以得到，不必求样样都可以得到。 有求反而得到嘅有限，求一件就得一件，几咁可惜。 若然不求就样样都得到啦。点解话不求样样都得到？因为你不求样样都系性德显露，与性德相应，所以样样都会得到。 若有所求，则修德不与性德相应，故此所得者是有限的。 老实说，了凡居士他所得到的是修德，还不是圣德。 因为他还是有所求，先求功名，然后再求儿女。 他有求，求一样就得一样。如果他一切希求的念头都没有，只是修身积德，那么他样样都会圆满。他没有求寿命，寿命都会延长的。他的寿命只有53岁，以后活到74岁。寄予是非分的希望， 要将一念非分希望的心消除张影， 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攀缘，将攀缘的心亦要去掉。 皆当斩住之意，就是将它断除，没有丝毫非分的希望。如你的希望，就是我们的生活能过得好安稳，三餐食得饱，睡得好，着得暖，咁就够了，即是衣食不缺，生活安稳。一间屋仔住得好舒服，费用少，生活容易。 而一般人要求奢侈豪华，讲求派头，唔知道要付出几多嘅辛劳，呢个系得不偿失嘅。 自己就算有能力有福报，都应当大家共享，咁你嘅福报呢就系积德，积百世之德，你嘅子子孙孙都享受不尽。 所以有余福一定要俾大众去享受，咁只系真正聪明有智慧嘅人。 所以一定要有耐心，何必要求福报提前嘅到来呢？ 到此地位，直造先天之境，即此便是实学。 实学是真实的学问，直造先天之境就是佛法讲的返本还原， 亦即是说自性流露，不是凡夫的境界。 这里里面有真乐，法喜充满，真正是离苦得乐，这些就是觉悟人的所求。 与未能无心，但能持准提咒，无记无数，不令间断，持得纯熟，于持中不持，于不持中持，道德念头不动，则灵验矣。 这个是教他界定为三学一次完成的修行方法，那叫做圆修圆证。巴严上讲的，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修一切修。 秘诀仲是 无记无数，不令间断， 就是时时讲的不间断不夹杂，这个功夫很重要的。要不要计数呢？云谷禅师传给他的，不必计数，只要求不间断。古德有很多要我们从计数下手，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懈怠懒惰， 所以每一日老老实实的定一个数字，一日念一万句，一定要念满一万，来对治懈怠懒惰的毛病。 不计数有时候就会忘记，好像了凡居士这种人非常之老实认真，教这种人呢就可以不必计数，计数反而会夹杂。他真学真做真精进，所以就教他不间断不夹杂。 法门平等，无二无别，关键就是要一门深入。 古人由读经下手的非常之普遍，不理是念经又好，或是念咒又好，持名都好，都要以清净心、平等心、恭敬心一直咁念下去，咁样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受用。 与未能无心，但能持准提咒，无记无数，不令间断。 无心两个字好重要，这两个字是关键的所在。无心就是无妄想、无分别、无执着。圆了凡居士虽然同云谷禅师两个人坐在禅堂里面三日三夜都不起一个妄念，但是他还未到无心的程度，他只是有些信心将烦恼地压抑住，并不是定功。 因为他相信一切都是命运，相信因果报应， 所以云谷禅师教他更进一步，要修定。持准提咒是修定，咁妄想执着就冇咗，真性就显露出嚟啦。佛在大乘经上时时讲，法以自然，就是净宗所讲的一心不乱。这个是佛门里面修正的目标， 亦即是圆满真实的功夫。 功夫到了，于持中不持，于不持中持，就是我哋时时讲的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念一句佛号如此，念经亦都是如此。我们念无量寿经，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念经一样达到功夫成片， 一心不乱。 可见得方法手段唔相同，原则原理目标完全系相同嘅。 到念头不动嘅时候呢，感应自然就现前啦。所以做功夫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等级。 而上乘嘅功夫理一心不乱，中等嘅功夫事一心不乱，下等嘅功夫就是功夫成片。 修学一定要从功夫成片再提升到事一心不乱，最后晋级到理一心不乱。 所以我们功夫达到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不可以终止，不要满足，一满足就不能够提升了。 功夫成片的上乘已有生死自在的可能，上哪一日走就哪一日走，上什么时候走阿弥陀佛就什么时候来接引你。虽然到了生死自在这个境界，最好呢还是在世间多住几日。为什么呢？ 因为经上讲娑婆世界修行一日等于西方世界修一百年，因此要住在这个世界磨练磨练。 第二个更大的意义就是劝多几个人往生，我们自己去就当然好，若然是能够带一批人去，那不是更加好？ 所以就不妨将目标着重在帮助别人，在化他， 自行化他，功德是圆满的，这样才能够报答佛菩萨的心恩大德，帮助佛接引众生。有求必定有得，亦就是灵验。 如初号学海，是日改号了凡。 古人同我哋现在唔一样，有名有字有号，名系父母俾，绝对唔能够更改。若果将自己嘅名字改咗，系大不孝。 因为父母帮你改嘅名就系父母对你一生嘅期望，你将个名改咗，对于父母嘅希望忽略咗，咁系真正嘅不孝。 古时候名字之外再用好，用好的人在社会上是比较有身份有地位的。那古人成年之后就没有人会再称呼他的名字了，那是对他尊敬。 而男子二十岁行官礼，在未行官礼之前大众都可以称他的名，行了官礼之后表示他已经成年了，如果称他的名字就是对他不尊敬。 那要怎样称呼呢？就是在行冠礼的时候，他的同辈兄弟同学朋友送他一个字，从此之后呢就称呼他的字，不再称呼他的名，一生都是这样。就算将来做了官，朝廷上的皇帝亦都要称呼他的字，不称呼他的名字。 如果称名必是他犯法有罪，他要被判刑罚罪。 这些称呼上的常识不可以不知道的。若果对他更加恭敬，字亦都不称呼了，称呼他的号或者是出生的地名，即是他是某个地方出生的，表示这个地方出了一个这么受人尊敬的大人物。 称地名是最恭敬最尊敬的，譬如清朝的李鸿章当时很受大众尊敬，名字号都不称，称他李合肥，因为他是合肥人。 佛门里面亦都是咁嘅，到达最尊敬嘅时候，名字号都唔称呼啦，往往称呼寺庙或者地名，就好似我哋称呼智者大师为天台大师，因为佢居住喺天台山；慈恩法师，佢系慈恩寺嘅窥基大师；了凡学海，都系了凡先生嘅号，系好尊敬嘅称呼。他的名字终其一生只有两个人称呼他，一个是父母，父母一生称呼你的名字，不称呼你的字；你的祖父母阿叔阿伯都要称呼字，这个是对你尊重客气。除了父母之外，另一个就是老师称呼你的名 字。所以对老师父母是一样的尊敬，父母之恩和老师之恩是同等的。 只有父母老师可以称呼名，皇帝都不称呼名。 但是对于长辈自己要称名表示恭敬， 对于平辈可以称呼字， 这个称呼我们要知道不可以搞错。佛门里面有内号外号，内号就是法名，外号就是字，都仍然是称呼名称呼字的。 盖吾立命之说而不欲落凡夫科寇也，从此而后终日兢兢，便觉与前不同，前日只是悠悠放任，到此自有战惊惕厉景象，在暗室屋楼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毁我，自能恬然容受。 这一段是讲他改过自身的决心和行持。首先他将别号改了，以前他的别号叫做学海，从此之后就改成为了凡。了是明了，凡是凡俗，现在对于世俗之间的事情他都明了， 亦即是觉悟的意思，真正晓得命运是自己可以改造的 道理方法他都懂了。那从此之后就不会再走宿命论这条道路， 因为命不是一定的。 决心改过之后气象就不相同了， 亦即是日常生活的感触不一样。 他说从此终日能够提高警觉，兢兢就是警觉的状态，不会好像以前那样迷惑颠倒。以前是悠悠放任，悠悠放任是很随便的意思，就是过一日算一日，日子怎过的不知道，无理想无方向，就是俗语讲的醉生梦死，这样一定会被命运束缚，不能够创造自己光明的前途。改过之后 到此自有战惊惕厉景象， 讲得浅白点就是改过自身后的意识形态不一样了， 亦即是说对于宇宙人生的睇法转变过来了。 以前的睇法是一切命中注定的，还有什么转变呢？没法子的了，现在知道命运是可以自己改造，这个观念转变过来了，比以前显示得更积极更发奋更乐观。在暗室屋楼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这一句非常重要。一般人所以不能够改过自身，就是不明白这个事实，为什么无量寿经念多了真正体会到这种情形会比原了凡还要来得谨慎呢？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数绝对没法子计算，就是集合全世界的电脑来计算亦都算不出来。 他们每一个人的神通道力都好像阿弥陀佛一样，天眼洞时天意切听他心遍知，我们一句一动甚至心里面起个念头他们都知道，不要坏做坏事了，就算是起个恶念，阿弥陀佛观音世智西方世界的大众们没有一个是不知道的，能够瞒得边个呢？ 这个是讲独居无女人目所见不到的地方，他亦都是规规矩矩谨谨慎慎，不敢起一个恶念，咁至真正做到了克己的功夫。 我们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想成就自己的德行，如果还是自己呃自己的，那么怎能够成就呢？孔夫子讲 君子慎独， 慎是谨慎，独是独自一个人，独居亦绝对不会放人，咁就叫做真正做功夫。 而一般人蟹台放任的习气太重，就是随便惯了，在大众中比较谨慎收敛一些，人见不到的地方他就放日了。 点解从前自远丛林的修行一定要住广丹，不可以一个人住一个房？因为一个人一间寮房是不可能有成就的。睡广丹就是 依众靠众， 十几个人住在一间房里面，我们今天称之为睡通铺，睡觉的时候不能够随便移动，用这个方法目的是使到我们不可以有丝毫的放纵，以这样来历练自己。 现在的社会和以前的社会不一样，每一个人都不愿意约束自己，一定要享受舒服。 没错，这一生可以好好地享受， 来生再到三途里面慢慢去享受，但是道业就不能成就啦。寺院里面亦都有单独的房间嘅，是专门为年老的修行人而设嘅。 因为佢嘅行动唔方便，大家喺埋一齐过团体生活，行动都要一致。年老嘅人体力衰弱，行动不便，咁只俾佢一间寮房。 寺院里面身份地位比较高嘅，琐碎嘅事情多，例如住持啊、当家师啊，乜嘢事情都要过问，要负责，所以呢亦要单独一个房间，便利于办事。所以真正修行六和经里面嘅身和同住，绝对唔系一个人一间房。如果话系两三个人住一间房，觉得唔方便，我唔愿意同佢住，有呢个念头呢，念佛功夫成片是绝对得不到的。为什么呢？心不平等，心不清净，还有嫌弃，那么怎么能够成就呢？修行在哪里修呢？就是这个地方修。在非常不平等的环境里面而修自己的清净心、平等心，那就叫做修行。 不愿意跟人相处，这个就是过失，就是毛病。 了凡居士发现他自己的毛病，就要痛改前非，将毛病改过来。那我们现在有这种毛病，不但止不改，还要继续地去培养，那么怎能够成功？ 所以僧团里面首先要求我们修学的就是六和经。 六和经就是大众在一起共修的基本戒条，个人所遵守的就是五戒十善。在以前寺院丛林里面以三微律仪做基础，所谓的十戒二十四门威仪，现在的要求呢就没那么苛刻了，我们只要求五戒十善就够了，出家在家都应当如此，规矩不能够再降低了。团体生活就要求六和经，将我们的毛病习气都修正过来，不讨厌别人，不怨恨别人。 遇人憎我毁我， 毁是毁谤，不会跟他计较，不会将他放在心上。 只能恬然容受， 恬是安然。由此可知他的心境是相当平静，没好像以前那样心浮气躁，一点点委屈都受不住。现在可以受委屈了，那就是他修行的功夫在增长，这个就是效果了。 所以一个修道的人，一个真正学佛的人，要学同任何人都能够相处，同佛菩萨能够相处，同妖魔鬼怪亦都能够相处，在任何环境里面都是怡然自得。 我们看六祖坛经，六祖大师在黄梅正德果位我们不能够确实，但是最低限度亦应该是原教初住菩萨，只会比这个更高，不会比这个更低。他是明心见性的人，初住以上的菩萨确是好了不起。他是事后那些打猎的人，打猎日日地杀生造恶，他亲眼见到的，对耳听到的，他还要帮那些猎人煮饭侍候这些猎人。猎人是他的主人，他是猎人队里面的仆人，猎人要食肉他亦都要侍候，不是短时间是十五年。如果我们能够忍受得到吗？ 他在那个环境里面怡然自得，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十五年是六祖真正的修行。 他在黄梅是开悟，悟后起修，他在一切顺境逆境里面修清净心、平等心、大慈悲心，没有其他的了，就是修这三样。我们今天与人相处，是不是在顺逆境界里面、物质环境、人事环境里面修清净心？如果不是修清净心，就不是修行，对自己一点利益都得不到，那不是学佛，而是搞佛学。每日在文字堆里面打转，讲到天花乱坠，但是烦恼日日地增加，将来的前途依然是往生三途六道，那就错了。真正修行的人是绝对不执着文字的。 离言说相， 离名至上，离心缘上。 他求的是心底清净，心底平等。清净心、平等心就是真心，就是本性。他所求的是明心见性。那我们念佛的人亦都是这个目标。我们求功夫成片，成片就是心底清净平等，平等就是一片，清净就是一片，心里面无界限。 换句话说，纵有分别执着就不能成片，一有界限就不能成片。 要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功夫才可以成片的，这才叫做真正修行。他有了这样的功夫，虽然功夫并不是很深，但是都慢慢地上轨道了，那感应呢就会现前了。 到明年礼部考科举， 明朝清朝的礼部相当于现代的教育部，科举是国家举办的考试，相当于现代的高普考。现代中国的高普考是考试院负责的，以前考试和教育都是由礼部掌管， 而礼部的职权相当于而家教育部和考选部。 孔先生算该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厌，而抽为重色矣。 他命中注定的是第三名，而家同命中的不一样，因为他行善积德，所以他的名位呢就由第三名提高到第一名。其言不厌，这个就是同定命不一样了，这个呢就是变数。这次他尝试到了，确实是有变数了，而不是定数了。而秋为重色矣，古时候大考都定在秋天的，为是围墙考场，他考中了，就是考中了举人。了凡先生的命中原本只有中秀才的份的， 因为命里面讲他没有科第， 科第最高的是进士，以后他发愿求中进士，被他求到了，这个是他命中没有的，他才求得到。